抽空了时间，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、 黎明破晓前，出自专辑同名专辑黎明破晓前。98年的作品风华唱片发行，小智当年的一张改变以往风格的作品，具有转折性的意义。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《芹菜》，我想应该也听过。而刚刚的《黎明破晓前》，作词人是楼南卫，作曲是陈建宁，也是飞儿乐团的其中一员。是翻唱的版本，孟庭苇演唱。孟庭苇原名叫陈秀梅，我更喜欢这个名字更加别致一点。而这首歌《第二道彩虹》呢，是1979年同名电影《第二道彩虹》的主题曲。当时的主演胡因梦、陈秋霞、钟镇涛，你刚听到的陈秋霞也是这首歌的原唱以及作曲人。 言语的沉默。

轩演唱的《错的人》。交出去的钥匙就好像我们付出的爱，有的人会带着我们的钥匙走了不再回来，有的人带着我们的钥匙每天回来伴我们一生。给对方自己新的钥匙一定要给对的人，如果给多了错的人就会担心会不会被盗啊，只能换一把新的锁。每个人都要对得起别人交出的那把钥匙。接下来是修炼爱情，来自林俊杰。 凭什么要失望，藏眼泪到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，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。我想心的心酸。